这一首来自 TFBOYS 的《盛夏的盛夏》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那刚刚这首歌就是由周杰伦去作曲的一首歌了。当时 TFBOYS 的三位成员呢，曾经在很多的公开场合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，就像我们一样哈。他们也经常翻唱周杰伦的代表作，所以说呢，经纪公司是要求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了这样一首校园风的歌曲《盛夏的盛夏》。今天听的很多歌曲呢，都是来回忆一下周杰伦。周杰伦有很多他去创作的歌曲，在我们的心中他也是这样才子的一个身份，而且他的创作才华也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。他有很多其他的艺人也创作了很多的歌曲，而且他在流行乐曲这方面呢也非常有才华，所以有很多歌手都会邀他去写歌。今天就来听听周杰伦写给其他人的这些歌曲吧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都可以啦。而下面这首歌，我觉得只要说两个字你就能想起这首歌它的演唱者是谁，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会叫她小美。那这一首《心情》你会想起谁呢？在这里，仿佛在。 许下心愿，看远方的星，如果听得见，它一定实现。 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相信你和我一样会听着歌词想起很多的画面哈，包括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的那个桥段，那个心情。说说这首歌，其实确实是周杰伦自己去作词作曲，并且进行和声的编写的，当时的和声轨道为21轨之多，所以说周杰伦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。那么他写给其他人的歌呢，还有下面这一位的，下面这一位呢是李玖哲。李玖哲曾经说自己其实之前也邀请过很多歌手，很多天王级的人物来为他写歌，但很多人都是当时答应了之后，后面也没有什么后文了。但周杰伦不一样，周杰伦知道他要出专辑之后，就说要为他写一首歌，而后来这首歌真的写成了。这首歌其实呢有非常浓郁的周杰伦的个人色彩，但李玖哲去演绎却演绎出来自己的味道，这一首《夏天》。

这一首《我爱的人》来自陈小春。一个人到底有多才华横溢才能一直为别人写歌曲呢？周杰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那刚刚这首歌就是由释仁成作词，周杰伦去作曲的一首歌，专门为陈小春去谱写的这一首《我爱的人》。再来说说周杰伦，还曾经在一次颁奖礼上偶尔遇到陈奕迅，但当时他是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递给了陈奕迅，而这首歌就是《淘汰》。这首歌当中所描绘的个性和态度，一听就是周杰伦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，而这首歌可能也寄托了他对于 Eason 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吧。最后呢，陈奕迅在筹备《认了吧》这张国语专辑的时候，把这首歌也收录了进去，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《淘汰》。 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的确很踏实，醒来了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只能说我输了，守着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。只能说我认了，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很踏实，醒来了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只能说我输了，却用离开烫下句点。只能说我认了，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却用离开烫下句点。只能说我认了，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等

适，给你的耳朵做 SPA。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来自李玟和周杰伦的合作，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哇，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。刀马旦这首歌呢，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了，当时是方文山去作词，周杰伦去谱曲的。刚刚上半时段听到那一首歌，就是来自罗志祥的《自我催眠》，那首歌也是周杰伦去为罗志祥去打造的一首歌曲。当时是罗志祥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而周杰伦看到之后呢，就是创作这样一首歌曲，也是去安慰他。今天来听的很多歌曲都是周杰伦创作给别人听的哈，但是非常浓郁的周氏情歌的味道。而下面这首歌依然如此，这首歌呢来自张韶涵。这首歌呢是周杰伦为张韶涵去打造的一首歌曲，也是张韶涵首次去尝试这种慢版的 R&B 的唱腔，讲述的是姐弟恋的爱情。方文山就是按照这样一个主题去填的词，他觉得张韶涵的歌声呢就像是精灵一样，所以出现了这一首歌。你能猜到是哪一首吗？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。

来自蔡依林的这一首《倒带》，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，我今天要放周杰伦写给别人的歌，可能很多人都在等待着蔡依林的出现了。那没错，蔡依林和周杰伦当时是周杰伦为他写了很多的歌曲，所以听到刚刚这首《倒带》也是周杰伦去填词谱曲的这样一首歌。蔡依林和周杰伦呢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曾经在那个时间的时候有很多的合作，下面这一首歌依然是他们的合作了。这首歌呢是蔡依林去尝试这样轻快的方法，说着一句说爱你。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我只顾着看你匆匆不停，一心却飘过去海天际，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忙着跟着从彼此陌生到社会时，我们总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 I'm fresh， 像一个陷阱却从未犹豫，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，我的怀疑，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，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请给我惊

下小小的打盹，小小的我傻傻的，我的心里总是只留一个人，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，当初学人说爱念剧本，却要看你发音却不准，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，那是不能缺少的部分，小小的手牵小小的人，守着小小的 有些愁绪的旋律加上容祖儿的嗓音，这一首小小有些不太悲伤但却非常耐听的感觉哈。看看时间，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刚刚这首小小依然是周杰伦去为容祖儿创作的歌曲，而最后一首歌呢是阿妹，这首歌也是周杰伦为阿妹写的歌曲。所以我之前在感慨，我觉得周杰伦真的是太有才华了，可以为这么多的艺人去创作歌曲。我们听到了很多像江美琪、李玖哲，还有像陈小春、罗志祥、陈奕迅等等等等。那今天听了这么多周杰伦写给其他人的歌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？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这一首《如果你也听说》。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。